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建筑二，咁我哋咧同大家讲紧香港嘅房屋嘅发展啦，香港嘅建筑嘅时候咧，咁我都不其然会谂啊，就系咧，究竟我哋即系依家我哋话地产商或者发展商起楼嘅时候咧，究竟系有时系基于啲咩嘅准则嘅咧？咁因为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好多咧，譬如人口嘅密度啊，我哋如果住屋咧，即系住大啲就舒服啲啦。咁但系即系背后当然牵涉到好多嘅问题啦。咁亦都除咗话人口嘅问题之外咧，咁相信咧政府方面亦都会有一啲嘅政策啊、规管啊。咁究竟即系从翻历史嘅脉络去睇啊，咁呢啲规管又从何而来嘅咧？几时开始有呢啲嘅管制咧？又或者去到今时今日啊，咁呢啲管制又系咪继续系成立，或者有啲咩嘅改变咧？咁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咧，至到夜晚嘅十点钟咧，都会围绕住呢一个话题咧，同大家去倾一倾嘅。咁主持咧，除咗有我冯杰之外咧，亦都有咧阿卡文徐仲文嘅。Hello，Hello， 大家好。 系啊，同埋阿曾卓然，卓然。 Hello，Hello，Hello。 好啦，咁我哋咧就讲下呢个对于建筑物嘅规管啦。咁其实由几时开始，我哋会发现，政府觉得真系要规管下啲建筑物 嘅。喺我哋一个辑嘅建筑二里边咧，其实我哋花咗好多嘅时间讲咧，政府咧喺呢个即系对香港嘅各种各方面土地啦，同埋建筑规划里边嘅角色。咁喺早期嘅殖民地建筑里边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讲到咧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可能咧政府对于土地嘅用途啊嘅种种咧，可能咧俾其他嘅力量所左右，慢慢去到即系随住香港嘅发展啦，同其实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其实咧香港政府咧已经系非常之善于咧去使用咧一啲嘅规例啦，去限制呢一啲嘅主要系讲住宅里边咧关于嘅建筑嘅规例嘅啲问题。咁所以喺呢个嘅咁嘅角度里边咧，我哋可以见到就系政府咦好似所谓嘅看不见的手，就俾佢哋自己做，但系咧佢通过一个咧就系定下规则嘅方法去做。咁只要你合乎规则咧，喺规则入边咧，你可以即系各施各法。咁但系咧，如果你违反规则咧，就弊啦咁样。咁所以用咁嘅方式去做限制。咁但系喺如果用历史或者用建筑角度调翻转讲咧，咦呢啲嘅规则或者限制，你都塑造咗一个地方嘅建筑特色嘅。 系啊，冇错。其实阿杰咧，头先你问咧呢个规管点样开始咧？咁有呢个规管，当然系因为有问题而开始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可以去谂啊，究竟一个建筑嘅规管或者一个建筑嘅条例啦，佢个目的其实系想管一啲乜嘢，或者系嗰个问题出现咗喺边度？系啦，咁譬如我哋之前嗰好多集之前咧，我哋讲过，其实香港咧出现过一次好大件事咧，就系嗰个疫症嘅爆发啦。 鼠疫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建筑条例嘅诞生咧，都系直接咧系因为咧疫症嘅出现咧，而之后咧先至开始要规管咧我哋嗰个住屋嘅环境嘅。嗱，我哋当日咧讲呢个疫症嗰集咧，我哋都提过咧，当时政府系请咗啲专家咧嚟为香港嗰个情况咧去做一啲嘅报告嘅。嗱，当日嗰个查维克嘅报告里边咧，佢主要就是批评咧，即系华人嗰个住屋嘅条件咧实在太差，即系佢哋住得好密质质啦，密度过高啦，同埋咧个卫生环境咧都系唔好嘅。咁佢归咎系咧，即系华人第一个生活习惯啦，第二咧就系话即系唐楼个设计咧系有问题嘅。 系啊，嗱，调翻转讲咧，即系如果翻翻去早期嘅香港嘅情况咧，就同我哋今日理解，今日咧好多即系摩天大楼啊，好多属于摩天大楼而出现嘅问题。咁其实喺第一辑建筑业嘅时候，你都讨论过，即系现代嘅建筑之下，其实全个世界都要谂个新嘅规管嘅方式，同埋面对新嘅困难。咁但系早期嘅嗰种嘅唐楼嘅挤迫咧，纯粹系同佢个生活模式同埋习惯有关系嘅。咁我哋讲嘅早期嘅住嘅啲部分咧，就包括 即係可能嘅空氣唔流通啦，窗户比較少啦，咁所以裏面可能濕度好高啦，空氣唔有散啦，咁所以咧呢一類型嘅問題可能係早期嘅所謂嘅建築規管嘅關係，咁背後其實係一啲衛生嘅規管嚟嘅，咁同我哋後來今日。即係會討論嘅好多建築嘅規例咧，就唔係即係不可同日而語嘅。 所以當日咧，1882年咧，查維克報告咧，即係交咗俾政府之後咧，政府就開始着手咧去諗咧點樣去規管。嗱，當時正如卓源你所講嘅，其實當時其實佢個角度咧係一個即係公共衛生嘅角度，就唔係一個即係建築條例嘅角度。咁所以當時咧喺1887年第一次即係有一個規管咧，其實咧呢個規管咧係根據咧一個叫公眾衛生條例裏邊嘅，就唔係一個即係建築條例嘅。咁喺公眾衛生條例裏面咧，正正咧就係想處理頭先卓源所講嘅，就係話就係咧，因為唐樓咧個通風啊同埋採光咧都係唔好。嗱，點解會唔好咧？就係通常因為我哋設計唐樓嘅時候咧，我哋嗰個平面咧係過分之深啊，即係話咧我哋只係一個好窄嘅面咧向街，我哋就係得咧即係向街嗰面咧可以開到窗，以至咧即係如果我哋喺個唐樓比較深入嘅部位嗰度咧，其實我哋就冇陽光，亦都通風唔到。 同埋佢背對背咁樣形式去建造。 咁所以咧。即係造成咧，點解唐樓嗰個環境唔好？嗱，第二就係頭先講啦，就係話即係住得太多人，你就算你個設計點，你住得太多人咧，都係有問題嘅。嗱，咁所以喺1887年。呢、這個公眾衛生條例裏面咧，佢就加咗兩個對於唐樓嘅規管。嗱，第一咧就係、是、個規管就係話咧，你唔可以再背對背啦，好似頭先阿傑所講嘅，就係、是、咧你要喺嗰個地皮嗰度咧嘅背脊喺背面嗰度咧，你要預留咧起碼咧一部分嘅空間。是作為一個後院的。咁即係話咧，你唔可以起盡曬嘅，由你個街起到去嗰個地皮嘅尾，成個即係密質質咁起盡曬啦。你喺個背脊嗰度咧，你起碼咧要留一個後院。嗱，如果你個唐樓係一層高嘅話，你要留10尺嘅後院。嗱，如果你個唐樓係超過一層高嘅，你就要留15尺嘅後院。咁以至咧，你背面你都可以開到窗啦。 嗯，呢個係15尺個概念，係咪似一個後巷咁樣咁嘅感覺咧？ 比後巷再深啲啦，比後巷再深啲。 咁當好多唐樓一排嘅時候。咁、那、嗰個後院連埋就自然成為一個好似後巷咁嘅東西啦。咁另外亦都有都要講就當時唐樓點解起到咁窄咧，都同佢粒嘅即係建築嘅物料有關係啦，同埋即係一啲嘅木製嘅一啲嘅梁柱啦，咁好難可以整到一個好寬闊嘅一個嘅樓面嘅。咁所以依個亦都講緊就係話，當時嘅即係唐人就係或者係華人就係咁嘅生活嘅狀態。咁就你要佢起靚啲冇可能啊，咁只能夠中間嘅緩衝空間，咁令到佢可以做到嗰個增強嗰個衞生嘅效果。 所以就希望咧，即系唐楼咧，你就可以即系前后两边咧，因为加咗个后院之后咧，你都可以开窗啊，咁啊就可以即系便利嗰个采光啊，同埋个通风。嗱，第二样喺呢个公众卫生条例里边咧，有一个好有趣嘅嘢，就系咧，我哋前几集咧成日都喺度讲咧嗰个人口密度，即系话咧究竟几大嘅地方应该住几多人咧？咁喺呢个公众卫生条例里边咧，佢首次咧就提出一个概念，佢就话咧住宅楼咧，其实咧应该咧大约嗰个密度咧就系话一个成人。应该有300嘅立方尺，嗱，佢系用一个体积嘅谂法去睇嘅，即系话咧，如果一个人嘅个密度咧，就应该系有300嘅立方尺。 好难理解添，即系我哋话平方尺，咁我哋去理解一个楼宇都明白，但系用立方尺嘅系点概念咧？ 嗱，咁即系话，譬如如果用300立方尺嘅谂法去谂啦，如果你一层楼系10尺高嘅，咁即系话你就应该有30平方尺。乘以10尺高呢、這个体积啦。 系 啊，嘉文呢样嘢讲得出一个特点，我所以话啲唐楼咧个楼底高到不得了。 系啦， 系咪呢个有关系嘅咧？佢啲楼底系全跳高都摸唔到噶嘛。即系但系现代嘅楼咧，好多时咧就可能啲楼底咧就好矮嘅，可能咧有啲即系。輕輕一跳咧，已經可以摸到個頂嘅，有啲去到。 大部分依家都係噶啦。 係咯，咁其實係我哋成日都話啦，起咁矮樓底，起下咪多咗層啦，係嘛？即係其實都係 半層半層咁樣嚟㗎啦，嗰度。 咁但係唐樓起咁高係咪有原因 嘅？嗱，其實佢反而咧應該反映咗咧，即係政府去睇一個人個密度嘅概念咧，係一個即係三維嘅概念嚟嘅，一個 3D 嘅概念嚟嘅。我哋唔係應該淨係睇平面去睇一個平面裏邊咧應該住到幾多人，而係應該一個立體嘅層面裏邊佢應該住到幾多人嘅。嗱，咁所以佢就會咁樣去諗啊。如果一個成人就應該有300嘅立方尺。 喺300嘅立方尺，咁你应该计翻你一间屋，因为个高度唔同啦，你个面积唔同啦，你一间屋咧应该可以载到几多人？ 啊，都几有趣嘅概念，即系我哋平时喺屋入面嘅生活都系即系黐住个地板嚟行噶啦，即系如果你用埋嗰个楼体，即系个高度去谂一个人需要嘅面积，即系话行多几张碌架床咁样咯，又或者系会唔会有个阁楼咁样嘅谂法，去一个人嘅生活空间会系一个贴切一个真正嘅人啊，定还是冇咁贴？ 其实我想他的想法应该反而是想杜绝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我搭到个角仔就行了，我或者即几层的碌架床就行了。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单从一个平面去想，其实就反而有这个情况出现、我们平面里面可能是个平面可以很大，但是我们呢、就是、原来它的高度是很不足的，或者我在高度上面呢我摆很多其他东西的。 楼底高低的楼、我都有一些经历或者住过，有一些旧的唐楼在、澳门的时候都有住过。分別係咩咧？就係通風真係好好多嘅，樓底嘅高低咧，直接同空氣嘅流通係有關係。就算閂曬窗路啦，樓底高嘅樓咧係冇咁焗嘅，即係冇咁焗促。咁呢個可能都係以我哋之前所講同衛生條例有關係啦。咁所以樓底嘅高低啊，或者用立方嘅觀念嘅諗法，其實背後就係話你可以擁有嘅空氣啊、陽光啊，種種唔同嘅嘢都會多啲。 所以其實咧，呢個1887年嘅公眾衛生條例即係出咗嚟之後咧，其實係第一次咧，我哋開始對嗰個住屋嘅環境咧有一個要求，譬如佢需要一個後院啦，同埋佢對於嗰個即係密度咧係有一個嘅睇法嘅。嗱呢樣嘢咧喺之後咧，其實我哋即係條例係不斷咁去演進嘅，但我哋見到咧，其實呢個條例咧都係喺度咧係每即係十幾廿年咧係有一個改動嘅。嗱，譬如去到1903年咧，佢就真係加咗咧阿傑咧所講啦，究竟一層樓即係其實應該要幾高咧呢、這個要求嘅，譬如佢就话咧，即系一个住宅嘅楼咧，其实咧每层咧最少应该有12尺嘅。嗱，如果喺而家嘅角度嚟讲咧，就真系非常之好啊！即系而家我哋好少住宅楼咧可以去到12尺咁高嘅，但系当时楼底咧就希望有即系12尺咁高嘅。头先我哋所讲嗰个人口嘅密度咧，其实再放宽咗一啲嘅。放宽咗一啲嘅意思系咩咧？即系话其实佢希望啲人咧系住得大啲嘅。所以佢将头先我哋所讲咧，每一个成人300立方尺咧，就改为咗。每一个成人50平方尺，嗱，而家用翻面积，或者系500立方尺。嗱，如果你比较起嚟，即系由300立方尺跳到去500立方尺咧，其实喺政府嘅角度，佢系觉得人咧系应该住得大啲先至合理嘅。 我就系谂到点样执行，即系呢个限制咗佢起楼啊，定还是系起咗等楼出嚟，最后住几多个人系后话嚟噶嘛？ 嗱，应该就系话限制咗咧，佢起咗层楼之后咧，佢应该可以住几多人？嗱，呢个其实系想杜绝咧，我起咗层楼之后咧，入边咧住咗好多人或者过多嘅人呢个情况。 嗱， 呢个情况就系喺当时咧，即系疫症爆发前头非常之普遍，正系因为人口过密咧，先至会有疫症嘅爆发嘅。咁所以当时政府嘅做法咧，就系话其实佢系有权去入屋去检查嘅。咁一旦发现你住得过多嘅人口嘅时候咧，佢要你修正嘅，修正即系话其实你应该要赶走一啲人。嗱，但系实际上佢有冇咁样执行咧，就唔知啦，因为太耐之前嘅事。但系喺个条例里边，佢系写明咧，佢系可以入嚟去检查，然后去 check 清楚你系咪真系跟呢个密度嘅。如果你多咗嘅话，你要改正嘅。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佢有冇话都要求嗰啲屋，譬如房间有冇必须要有窗啊？又或者系有冇谂到个楼宇嘅高度究竟系几多？即系可以起几多层咁样咧？ 嗱，喺1903年咧，即系政府咧就即系修正咗条条例，就将以前所讲嘅公众卫生条例咧变为公众卫生及建筑条例，就将建筑呢部分咧加咗落去。咁喺建筑呢部分咧，佢就开始真系咧即系控制咗咧，究竟你可以起几高嘅楼啦？咁即系话咧，以前我哋对于楼宇佢可以即系你买笪地，你可以起几多咧？其实主要咧系从嗰个高度嘅限制嘅，你层楼向住嗰条路有关嘅。嗱，点解会 同你向咗條路有關呢，其實最主要呢就係話我哋從成個城市去考慮，就唔係單單你自己層樓可以起到幾高，而係你起幾高呢對嗰個環境嗰個影響。如果你起得好高嘅話，咁你咪會擋住曬啲陽光囉，咁令到我哋喺街上嘅人呢其實冇陽光嘅。當冇陽光嘅時候呢，其實衛生就差嘅，因為你暗嘅環境或者即係陰陰濕濕嘅環境呢，衛生就差嘅。咁所以呢當時即係嗰個你可以起幾高呢，就同你嗰個路面幾闊呢有關嘅。當時政府咧喺1903年咧係准許喺新嘅樓咧，大約咧就係話喺嗰個路寬嘅 1.5 倍嘅高度，即係話咧，如果條路係20尺嘅，咁你咪可以起30尺高啦，即係 1.5 倍嘅高度啦。但係同樣佢亦都規限咧，如果係住宅嘅樓咧，最多咧只係可以起到4层。四層以上咧要得到政府嘅批准嘅，咁所以我哋點解見到啲舊樓或者戰前啲唐樓咧？其實你最多都係會見到係四層高嘅。 嗯，但係即係如果你用真實平常心去諗一個嘅陽光嘅情況咧，我會認為啦，即係我自己個人嘅感覺啦，其實係未必係好係香港嘅情況嘅。但係諗下，即係香港嘅情況係梅雨天好濕啦，但係就温度好高啦。其實咧，而家樓都好高嘅，好多時都係陰陰地或者唔係直曬。你都唔會話條街好完全係冇陽光啊，覺得好咩？真正問題可能係汽車嘅污染物啊，嗰啲令我哋唔舒服嘅啫，就唔會覺得話好唔流通空氣咁樣嘅。咁所以你問我，我會覺得依個例反而可能係英國本土反而就問題嚴重啲啦。即係譬如話，即係陽光一唔好啦，就可能就好大問題。因為香港其實未必係真係好缺陽光嘅，即係你問我，我就咁理解。 但亦都有可能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嘅要求越降越低，即係因為我哋即係已經慣咗係一個咁高密度嘅環境裏面生活。你如果你就想像即係英國當時嘅人，或者唔好話英國啦，當時嘅香港嘅人，佢哋可能咧就會覺得哇，即係冇可能我哋喺條街度冇陽光嘅喎咁。但係而家我哋就個個都慣咗啦，或者慣咗喺冷氣地方啦， 最好曬唔到呢個。 咁而政府喺呢一個政策即係定立咗呢個嘅條例之後，咁佢執行方面係咪其實都 OK 咧？即係人嘅生活嘅人均嘅面積啊，或者生活嘅狀況係咪？真係好咗咧！ 我哋睇翻即係當時嘅華人嘅居住嘅社區或者生活咧，分租房間都依然係主流嘅。即係當時大家都唔會當時絕少人會有自置物業啊，或者自己起樓，大部分人都係分租。咁所以你問我話係咪真係條例好咗，係咪即係大家住得好咗咧？我就一直都懷疑。同埋依啲嘅例咧，有幾多可以落到去一般嘅所謂香港嘅市民啦，或者係往來嘅人士知道有啲咁嘅例，我原來我住到個人我犯法咧，對於嗰個租户嚟講，可能永世都唔知。咁你問我，其實同最早嘅時候啲衞生條例一樣，即係突然間啲官話要管，咁我哋就受罪啊，可能係咁樣嘅模式更加大都唔定。咁但係佢作為一個規管啲樓宇嘅建築嘅呢一點咧，應該係成功的，因為你起樓嘅話，你必須要經過呢啲規定。咁所以兩樣嘢咯，即係佢係咪環境改善咧，就好睇你係咩人啦。咁但係對建築物本身嘅規定一定有效益。 嚇，即係對人口密度嗰個就可能比較難去執行咯。咁但係對建築物咧，佢就真係因為嗰個規管咧，而從此就轉變咗嗰個建築設計。譬如我哋見到即係唔同嘅唐樓嘅設計咧，就係因為即係唔同嘅條例之下嘅影響。特別係咧，即係1935年咧，其實嗰個建築條例咧，佢更加大嘅改變。1935年咧，就真係政府開始咧，將嗰個公眾衛生同建築條例咧係分拆開，即係公眾衛生就有自己嘅條例，建築咧就開始咧有自己嘅條例啦。咁喺1935年嗰個建築條例裏邊咧，有兩樣嘢咧係比較緊要嘅。第一樣緊要嘅嘢咧，就係其實政府咧係降低咗咧嗰個建築物嗰個高度嘅。嗱，頭先我哋講咧，1903年嘅時候咧，政府係容許咧個建築物咧係起到個路嘅 1.5 倍高嘅。 係。 嗱，而家咧政府就修正咗條條例，就係只係容許咧嗰個主牆個高度咧係去到即係嗰條路嘅一倍嘅啫，由 1.5 倍降到去一倍。嗱，但係呢個咧就好玄妙嘅，因為咧呢個只係講緊主牆，即係話咧向街最大幅嗰幅牆。但係喺主牆之上咧，其實你仲可以起高啲嘅。如果你後牆嗰部分，嗱點解或者起高啲咧？就係話我哋去到主牆，去起到條街嘅一倍高度之後咧，我哋可以向後退縮嘅。那個角度咧就係大約係即係63.5度向後咧， 向後退縮。意思即係越高嘅樓層咧，就越即係好似短咗一啲咁樣， 細咗啦， 係啦，細咗啦，係啦，有一個角度去根據一個角度去退縮。嗱，點解會根據一個角度咧？其實呢個角度咧就政府認為係個陽光即係射落條街個角度嘅。如果你向後退縮，即係話咧，你雖然起高啲，但你都唔會阻礙咗陽光曬落條街嗰度。咁所以政府就俾你喺主牆之後再向後退縮，一路咁起 上去，但係當然亦都唔係無限咁起上去啦。 係你縮到最頂嘅時候，可能變咗一個尖角嘅咯。 係啊，所以縮到幾高咧，就係縮到咧，即係嗰條街嘅 1.5 倍高度啦。嚇、 嗯， 咁即係其實如果即係你咁樣睇咧，1935年之後起嘅樓咧，其實嚴格嚟講應該比1935年之前起嘅樓咧，其實矮咗啲嘅喎。因為之前咧你最多咧都係起到 1.5 倍啊嘛。 係，依家其實都係 1.5 倍， 不過有一個退縮嘅角度。 同埋啲路會唔會又闊咗啲咧？當時？ 啊、 有啲路 係 闊咗，以我所知，1905年、1903年就係、是、即係港島區有啲路都應該已經開始闊咗，同埋第一期填海，即係嗰次大型填海都已經出咗嚟、 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諗法嚟嘅，即係點解政府喺個規管裏面咧反而會調低個高度呢？原因就係因為啲路闊咗，咁啲路闊咗嘅時候，你跟翻個比例咧，其實啲屋咧就高翻曬嘅。 嗯，咁樣。睇落就應該當時好似嗰個人口問題係咪冇咁嚴重咧？即係如果我哋成日話我要解決太多人啊住屋嘅問題嘅時候，但係依家政府去到1935年咧，係嗰件事係放寬咗嘅，即係大家即係唔使話啊住得咁逼啦咁，咁所以嗰陣個人口問題應該冇咁嚴重 係 咪？ 嗱，以我哋建築二嘅呢一輯去睇咧，就係、是、當然人口問題同今日冇得比，同二線之後冇得比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香港個發展都一步步啦，即係由香港啦、九龍半島啦，土地唔夠，再劃新九龍，一步一步嚟。咁所以其實每一段時間都係土地唔夠，同埋每一段時間基本上都係相對擠迫嘅，尤其係華人嘅居住嘅社區。咁同埋，如我哋所之前講啦，每一次嘅估算政府估算都係唔成功嘅，即係每一次嘅估算咧，都係可能多咗一倍甚至兩倍嘅人咧就嚟住嘅。咁所以你話土地係咪唔夠咧？的確係唔夠，所以先會不斷咁起樓，先有咁強嘅建築物嘅壓力。咁但係調翻轉講咧，嗰種係兩種唔同嘅土地壓力嚟嘅，因為49年之前或者45年之前咧，其實大量嘅難民潮咧就唔係咁明顯嘅，即係日本侵華嘅時候有一輪嘅難民潮，但係嗰一期難民潮亦都隨住41年之後已經退，咁同埋嗰個比率咧，同45、49之後嗰次咧比咧係少好多嘅。咁但35年都未嚟啦。 嗱，但35年咧，即係個人口都始終都唔係戰後咁大增幅啦、嗯。而且當時其實成個即係點解有建築條例嗰個諗法咧，都係為到嗰個衞生嘅情況嘅。咁、 嗯、 即係話喺政府嘅角度裏邊咧，除咗處理人口之外咧，其實處理個衞生係緊要嘅。所以點解佢要咁關心嗰條街有冇陽光？嗯、第二咧就話喺1935年裏邊，除咗即係嗰個樓宇嘅高度會唔會阻到條街個陽光之外咧，其實佢亦都規定咗咧所有嘅住宅樓。起碼要在個地皮那裡留一半的空位，你是不可以起東西的，是要作為一個開放的空間，一個 open space 的。 一半。 是啦，哦、那其實呢、這個就跟以前呢剛才我們所講的後院的想法一樣，不過更加要求高。 是啦。 那就是說其實它更加不想啲樓是起到密質質，就是說你買一塊地回來你不是可以 100% 起滿曬東西的，如果不是那個密度就太犀利了，亦都入面呢令到很陰暗，所以它一定要你留一半的空間做一個 open space。 嗯，咁但係我哋知道呢之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我哋之前都讲咗几集啦，就係关于嗰个人口嘅暴增啊，即係无论係难民潮啦或者係婴儿潮啦等等啦，咁令到呢其实我諗香港喺呢个建筑嘅管制嘅条例底下呢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啦。咁呢个呢我哋下一节呢再同大家讲下二战之后啊香港嘅建筑条例嘅转变啦。 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继续翻嚟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今日咧会主要同大家讲咧香港建筑嘅条例啊，咁而我哋咧喺上一节嘅阵咧就已经讲咗喺战前嘅时候咧。 香港政府呢其实都想呢香港人住得好啲，越住越好。咁所以呢就喺嗰个建筑条例方面呢，就希望每个人嘅居住嘅面积呢可以渐渐咁样去大一啲啦。楼呢又可以尽量就可以唔使话太高啊，又或者系对于个卫生状况呢都可以好啲。咁但係呢我哋知道呢喺二战之后呢其实嗰件事呢就完全唔同晒啦，成个格局唔同晒啦。咁因为呢无论系之后喺中国嘅内战啦，令到一啲难民潮嚟到香港啦，又加上战后嘅婴儿潮啦等等唔同嘅事件底下呢，咁亦都令到香港嘅人口呢就不断咁样上升啦。咁我哋之前讲到政府都要出好多唔同嘅招式呢去解决呢个人口嘅问题啦。咁而建筑条例方面亦都有相应嘅转变。 是啊，即係对于呢即係战后嗰个住房唔够呢个问题，我哋其实前几集呢应该探讨咗好多做法嘅。咁政府就认为其中一个做法呢就係话我哋如果可以放宽嗰个密度嘅话呢，咁即係话我哋嘅地嘅有限啦，但我哋可以起多啲嘅楼嘅话呢，咁我哋就可以容易啲即係栽晒呢啲增加嘅人口。咁所以呢喺1955年嘅时候呢，政府呢就开始改变嗰个建筑密度嘅控制，咁修改咗呢个建筑条例。咁最主要系乜嘢呢，就係用許咗咧建築物起高啲，即係好簡單嘅一個做法嘅，就係以前我哋有一個高度嘅限制，而家我即係放寬嗰個嘅高度限制，咁你咪同一笪地，你咪可以全部都起高啲， 再多啲人， 再多啲人啦。嗱，呢個諗法係點樣做呢？就係話之前咧，我哋就講過啦，即係戰前嘅建築條例咧，佢嘅高度都係同佢嗰個路咧，即係佢對住嗰條路嘅寬度咧，有一個比例嘅，由 1.5 倍變咗做1倍啦。而家咧就加翻係 double。去做两倍咁滞。 哇、wow. 是啦，咁变咗 double 嘅意思系乜嘢呢，即系话其实你差唔多你嘅楼呢系可以起双倍嘅高度啦。而且呢战后嘅路呢其实系阔咗好多嘅。 其实卡文呢一个咧紧要啦，譬如弥敦道嘅五年之后扩建已经系今日大抵系今日咁嘅面，尤其是尖沙咀段呢其实同今日嘅阔度已经系一样㗎啦。同埋即系英皇道啦，相对都系啲好阔嘅一啲嘅路。咁所以呢啲嘅路嘅路边呢，如果你要起一个两倍嘅楼面面积嘅咧，就会变咗啲好高嘅啲大厦。 其实而且系唔止两倍嘅，因为咧照翻即系战前个谂法啦，你嘅主楼面两倍之后咧，其实你仲有一个退缩嘅角度，你可以再起高啲。不过个角度就即系调校咗少少，就调咗去76度吓。咁将喺呢个角度里边咧，再起高啲，直至咧你达到一个咧总体嘅体积个上限。咁當然啦，政府又會有一條公式去點樣計呢個總體嘅體積啦。但係因為呢啲咁樣改動咧，起碼你已經 double 咗嗰個主樓面嗰個高度啦，你又可以向上再繼續退縮喎。以至咧喺當時55年呢個修例之後咧，起嘅樓咧就突然間咧個體積大咗好多，因為路又闊咗好多啦。最主要影響到呢就頭先你講啦，如果你條路係好闊嘅話呢，你出嚟個樓咪好高好大囉。喺當時就正正係有呢個情況發生啦，特別呢就喺北角同埋鰂魚涌，因為當時呢北角嘅填海呢就啱啱完成。填海完咗之後呢就政府賣地啦，而政府賣地嘅時候呢就將嗰個地塊呢界到好大塊。就係同我哋即係不嬲喺港島嘅北岸啊，或者九龍呢見到即係比較細嘅地塊呢就唔同。新填海嘅地方你當然可以劃大啲嘅地皮嘅面積囉。咁而咧，北角嗰啲路喺英皇道又系好阔嘅，咁所以咧喺英皇道嘅两旁起嘅楼咧，根据呢个新嘅放宽咗嘅建筑条例咧，就突然间起到好大啦。 系啊，即系譬如今日鲗鱼涌同太古交界嘅两旁嘅好多嘅楼宇咧，咁你会发觉有一个好特殊嘅情况啦。第一就系佢依路而建咧，条路其实系一个弯路嚟嘅。咁但係彎角嘅兩邊呢都有一啲以同個彎角嘅弧度成一個即係啱啱好貼住嘅樓呢就起到拔高而起，咁起得超過10层高、10几层高嘅一啲嘅樓。咁可以感覺到呢就係好特別嘅，即係一個好似真係有幾多就起幾多，嗰條路係彎嘅，嗰層樓就起成一個彎嘅，一邊呢就係內彎嘅，一邊就外彎嘅，即係兩邊英皇道嘅兩邊都起咗，咁所以你起出一個好特殊嘅風景出嚟，就係佢夾住好似咁。咁當然啦，如果鰂魚涌嗰個位置嘅樓如果變成一直維持原狀咧，咁我可以想像到成條路嘅兩邊咧都係一直鋪住延伸咯。如果有鰂魚涌一直延伸到去北角咁嘅話，咁都幾恐怖嘅。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 係啊係啊，其實當時其實出現咗呢啲咁樣嘅情況啦。而家今日好多人咧就走去即係參觀，成為香港嘅一個特色啦，一個打卡嘅聖地啦。其實咧呢、這個全部都係因為咧即係1955年咧呢、這個建築條例嘅修改之後形成嘅。咁但係咧政府咧好快就發覺唔對路啊！即係你起到咁大，唔單止咧即係個哇密度好犀利，一等樓佢會栽好多嘅人，亦都咧令嗰個環境咧 咧都系唔好嘅。咁所以咧，政府好快咧就即刻谂方法去改变。嗱，佢1955年咧放宽咗呢个密度嘅条例之后咧，喺1962年政府已经即刻，7年之后咧已经即刻咧再提议咧修改建筑条例。而呢个咧系一个非常大嘅改动嚟嘅。嗱，个改动系乜嘢咧？就系、是、其实55年或者再之前嘅建筑条例咧。我哋等樓可以起幾大呢，其實呢係由嗰個高度去控制嘅，或者之後係由體積去控制嘅。我有一個 formula， 有一個計法計你個總體嘅體積，但係最主要都係個高度，就係、是、你向街嗰個高度係幾多。但係政府呢喺62年呢就引入一個新嘅概念，就係、是、呢一個地積比同埋呢個上蓋面積百分比，即係我哋成日所講嘅 plot ratio 同埋個 site coverage 呢兩個概念呢去控制一個地盤呢可以起幾多樓。呢個概念呢其實就由英國帶過嚟嘅，即係英國當時係有人發明咗呢個概念，英國實行咗之後啦，政府就覺得咧呢個概念咧係比較好，比較即係單純由一個高度或者一個體積去控制咧比較好嘅。 嗯，嗱呢兩個嘅詞語即係大家可能經常都會聽啊，地積比啊咁啊，同埋上蓋面積百分比啊咁。咁但係又未必所有人都好了解究竟係乜嘢意思啊。咁我諗亦都可以趁呢個機會解釋俾大家聽下，究竟政府係想做啲咩嘅咧？ 嗱，其實地積比嘅意思咧就係、是。话你个地盘咧有一个即系面积嘅，而你成等楼即系起咗出嚟咧，应该系呢个地盘嘅面积嘅某一个倍数嘅，即系我哋用呢个倍数咧去限制你可以起几多嘢。嗱，譬如你个地盘咧，如果系1000平方米嘅话咧，如果你嗰个地积比系9嘅，咁即系话你可以起地盘嗰个 size 嘅9倍。 嗯，咁就系话咁样推算，就如果我用尽晒成个地盘嘅面积去起嘅话，我起9层。 系啦，嗱，即系话我哋系起9倍，咁所以系应该起9层啦。 系， 嗱，咁但系咧，我哋就加多另一个管制，嗰个咧就系个 site coverage 啦，就系嗰个上盖面积百分比，就系话咧，其实我唔俾你起成個地盤咁大嘅，因為我哋頭先就係話擔心嗰啲樓密質質啊嘛，我哋一定要有一啲嘅空間，即係樓宇同樓宇之間咧應該有一啲嘅空間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控制咗上蓋嗰個面積嗰個百分比啊，就係話你個地盤你只係得某一個比例，你先係可以起樓嘅。 嗯，呢啲就係喺政府方面去限定咗呢樣嘢，然後俾人哋去買地。 係啦，政府就限定咗呢樣嘢，咁所以你買地之前咧，你就要 check 清楚啦，究竟嗰個限制係啲乜嘢？ 如果大家想買地，記住 check 清楚啊。 係啦，嗱，咁其實政府根據一啲乜嘢嘢咧，去控制呢兩樣嘢嘅咧，第一就係根據你嗰個樓宇嘅用途。嗱，喺政府嘅眼中咧，其實大概咧只係分兩類嘅，就係話你係住宅定係非住宅。住宅同非住宅咧有兩套唔同嘅 plot ratio 同埋 site coverage 嘅。 住人爭好 遠，係啦。咁第二咧就係、是、話你究竟咧個地區喺邊度？喺唔同嘅地區，你究竟係新界啊、新市鎮啊，定係即係九龍啊、香港咧，就有唔同嘅控制咯。第三咧就係、是、話你自己個地盤究竟位處一個乜嘢地方？譬如佢究竟係對住幾多條街？嗱，我哋對住一條街，定係對住喺兩邊都係街嚟嘅？定係個地盤其實四面都俾街環繞咧，就有唔同嘅控制啦。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呢样嘢其实讲紧系由1962年。用到今日都仲系用紧嘅， 系啊，理论上咧，我哋系即系由1962年开始咧，就到而家都系用紧呢个谂法嘅。呢个条例咧就1962年修例，咁就1966年咧，即系佢有个宽限期，66年咧就正式实行。从此之后咧，我哋其实到而家咧，我哋点样计究竟一个地盘可以起到几多楼咧？我哋都系用紧呢个地积比同埋呢个上盖面积百分比咧去计嘅。嗱，不过咧喺呢个做法里边咧，政府系有一啲嘅宽松嘅。个宽松咧就系话头先所讲啦，你地盘有个百分。即系你唔可以即系完全咧 100% 起晒嘢嘅，咁但系咧最低嗰15米咧系如果你系作非住宅嘅用途咧系冇呢个规限嘅，咁即系话咧点解咧我哋咧会成日咧将一个即系商铺啊停车场咧摆晒喺最低嗰15米嗰度，以至咧我哋成日有个平台喺度，因为我哋冇咗呢个规限嘅时候咧，我就可以起晒成个地盘咁大，咁啊所以你导致咧我哋而家成日都见到咧一啲嘅平台嘅出现，然后平台上边咧就有即系住宅楼吓就。 跟翻咧嗰個即係地積比，同埋跟翻咧嗰個即係上蓋百分比去起。 但係我又見好似有好多呢一啲嘅樓盤或者呢啲嘅住宅。即係佢下面一棟都唔止15米嘅，即係一睇就知道超過15米 嘅 啦。 係啊，因為即係其實建築條例不斷咁改變啦，政府都有啲嘅放鬆嘅，即係喺某一啲嘅條件嘅情況之下咧，政府係容許咧呢啲15米嘅超過上蓋面積百分比嘅非住宅用途嘅土地咧，可以再增高啲嘅。 嗯，但係佢其實個原意係點解咧？即係佢點解係放寬咗15米呢一樣嘢，俾人哋去即係用盡成個嘅面積嘅咧？ 其實原意咧係一個好長嘅歷史因素嘅，就係話咧華人嘅建築物咧好多時咧都係上居下鋪嘅，即係由我哋以前嘅唐樓開始，我哋都係上邊咧就係住人。樓下咧都係鋪嘅，嗱呢個同外國嘅情況好唔同嘅。外國咧，你見嗰啲單棟樓咧，其實佢住宅就係住宅嘅，嗱咁就唔係好多時會有咁嘅情況，就係、是、上居下鋪。係 啊， 嗱咁所以咧，當政府有一個咁大嘅修改嘅時候咧，就係、是、話我而家改咗用地積比，同埋咧改咗上蓋樓面嘅百分比咧係有控制，你唔能夠再完全起曬，即係100% 起曬你成個地盤嘅時候咧。有啲人就擔心，喂，咁咪會影響咗我哋嗰個商業嗰、那個即係 效益咯， 效益咯嚇。咁所以咧，佢就會決定，如果你係非住宅用途，你仲係有商鋪嘅話，你擺喺地下擺下邊，我就有俾你咧可以起到15米咧，係可以用盡個地盤。嗱，點解15米咧？就係、是、希望15米係限制咗個高度，以至咧我哋仍然可以維持到即係陽光咧係落到去街上邊嘅。嗱，如果你再高啲，咁又會遮翻啲陽光嘅。咁15米係就佢覺得係可以接受嘅情況啦。 嗯，即係卡文都寫過一個文章係講呢一類型嘅樓宇啦，你會覺得呢條例係創造咗某一啲即係香港建築嘅一啲特色嘅咧？ 絕對係創造咗香港建築嘅特色啦，因為好多人都會問你點解香港咁多呢啲即係平台嘅即係商場下面係商場嘅一個餅咁一個平台，然後咧上邊就係幾支嘅住宅樓。 我哋香港人會覺得咁係好合理嘅，即係甚至乎習以為常嘅一種模式。 嗱，佢係創造咗一個模式出嚟嘅，但係咧同時咧佢亦都創造咗好多嘅規限，就係話咧如果我哋一定要賺得最多嘅話，我一定係跟呢個模式嘅，就係15米咯裏邊我要起盡，然後上邊咧先起住宅嘅 tower， 即係住宅嘅大樓。咁啊，變咗咧，好似香港咧，好來來去去都係跟呢個樣去做，就變咗我哋嘅城市咧，就開始變得好悶啦。 嗯， 就變咗咧，就少咗頭先啊，翠然你所講啦，喺英皇道我哋見到咧，哇！如果嗰條路係彎嘅，我哋又有件彎嘅樓出現呢個情況。 係啊，亦都可能做咗一個而家嘅一啲嘅特性，就是、我哋以前。或者條例嘅原意就係留低街道嘅商鋪，係嘛？我哋香港嘅逛街道係香港特色嚟嘅，跟其他地方冇乜街道可逛，你可能去到某一個區有啲 market 或者有啲定時開嘅部分。咁但香港嘅街道係好高限，但係如果呢種嘅即係下面一個大餅嘅樓咧，其實通常都係內向嘅。內向嘅意思即係外邊係牆嚟嘅，即係佢唔係如你有一啲好多嘅街鋪封曬嘅，咁裏邊有個商場咁你困喺你入邊。咁所以如果你外邊行咧，真係感覺係好唔同，同埋覺得係。有陣時會好似行過一啲好荒漠咁嘅地方。 條例咧就已經放咗喺度啦，咁亦都咧，我諗政府有呢啲條例咧，發展商啊當然要跟從啦。如果唔係，即係你起完樓，可能都要你拆過再起都唔定。咁但係咧，你有張良計，我哋都有過長梯，係咪先？咁我諗即係人都會變通嘅，喺尤其是喺呢個需要去賺錢或者用盡每一分每一。个地方或者每一个机会去赚钱嘅时候咧，咁我相信人咧好多时候都会谂咗好多唔同嘅招式出嚟嘅。 嗱，首先不如我咁样问卡文啦。嗱，譬如我哋正话今集讲咗好多关于一个地积比率啦，同埋上盖面积百分比啦。其实呢两个观念咧就系合唔合乎法规嘅意思啦。即系话我只要跟住咁样做咧，其实系合法嘅。咁所以我做到尽咧都系完全冇问题嘅。咁、然后咧，但系呢个咧就系政府嘅规则同埋发展商嘅关系啦。咁咧，但係我哋嘅建築面積上面積咧，就可能係發展商同客户，即係我哋普通小市民嘅最大聯繫最大啦。即係因為咧，即係我哋以前即係計個樓價或者同人講嘅時候啊，幾多錢啊，幾多尺，幾多錢啊，幾多尺。咁其實咧，就有啲咧，其實係唔係真係座樓買嗰個屋入邊嘅面積嚟嘅？其實係分攤咗好多中間嗰啲嘅 surface area 公共嘅 area， 包括啲 lift 槽啊、種種嘅嘢擺入去嘅。咁所以後來就將個條例就再變成啊，我哋要計新政實用面積啦，就唔好再計建築面積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話依啲即係好似講建築面積同埋上面積嘅關係，同埋地積比咧，都係一啲歸起樓嘅嘢。但其實咧係兩個唔同面向嘅嘢，可唔可以咁理解啊？ 我諗我哋應該分返開兩樣嘢啦，就第一個呢就係話你起樓嘅時候實際上你應該去計你可以發展到幾多嘅嘢。我哋買一笪地，咁你當然要計清楚究竟你可以喺上面起幾多嘅樓啦。咁所以呢先至會有即係、我哋嗰個地積比同埋呢有呢、這個即係、上蓋面積個比率去限制你可以起幾多嘅。如果唔係即係我哋任何人買一笪地，我可以無限咁起到越嚟越高越嚟越大嘅，咁成個即係城市嘅環境咪好唔掂囉。咁所以政府係必須有一個限制嘅，只不過係用唔同方法去限制，由以前淨係高度同埋體積，到而家我哋用兩個 port ratio 同埋 site coverage 去限制。咁但係呢同時政府呢其實呢係好希望呢都俾一啲誘因發展商或者設計師，佢希望呢佢可以帶到一啲呢良好嘅嘢俾市民嘅。例如乜嘢呢，就係、話以前點解我哋成日見到以前嘅住宅都有個窗台，有好多人我哋而家住嘅屋企都有個窗台啦。又或者近年突然間呢有好多呢啲咩工作平台啊、露台啊嘅出現喎。咁其實呢啲呢都係呢政府呢建築條例裏面呢允許呢發展商去加呢啲落去呢個樓宇嗰度，而呢啲加咗落去嘅嘢咧，係冇咧係計落去你可見嘅樓面面積嗰度嘅。嗱乜嘢意思咧？就係頭先我哋成日講啦，如果你個地盤係1000平方米嘅， 係 而你個 port ratio 係9嘅，理論上咧你應該可以起9000平方米嘅樓面面積噶啦。咁但係咧呢9000平方米裏邊咧係冇包到呢啲咁嘅窗台啦、露台啦、工作平台嘅。 所以就演變成可能好多97年后啦，約略咁講啦，唔準確嘅樓咧，好多嘅時候嘅雙台啊，接近擺到雙人床，三分二啦，即係唔係正式擺到，但單人床一定冇問題，瞓到嘅。咁因為我自己都係 瞓過， 我咗落嚟擺電腦，但係嗰個位係好誇張嘅，即係可以延伸咗好多嘅，即係依一種形式嘅就係玩到嗰樣嘢，就係話佢用唔到嗰個地積比，唔計入去。 系啦， 但系咧，你卖嘅时候又可以话你有咁大个窗台， 系啦，我又卖埋俾你， 卖贵少少啦，系咪？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点解政府会有一个咁样嘅政策咧？就系、其实政府本来系觉得呢啲系好嘢嚟嘅，我有个窗台，你可能采光会好啲啦，我有个露台，咁你可以大家即系以前香港其实好多楼都有露台噶嘛，呢个大家可以用到啦。工作平台你可以晾衫，咁可以解决你一啲生活上嘅问题。嗱，呢啲原本系即系政府眼中咧系一啲好嘢嚟嘅，咁所以政府先俾出呢个诱因，希望你喺設計嗰座樓嘅時候咧，加翻呢啲佢眼中覺得好嘅嘢落去。 哦，呢個係即係由政府講先嘅呢樣嘢。 係啦，係呢個政府提出先嘅。 O、okay. 政府其實都喺眼中咧，政府係覺得呢啲係環保措施嚟嘅。咁有一系列嘅環保措施咧，佢都唔需要計入去可建樓面面積嗰度嘅。咁、問題係發展商見到哇，呢啲唔使計落去，但係我又可以賣翻俾小業主嘅喎。咁於是咧，發展商可能會出現嘅情況咧，就係話佢盡量整大啲个窗台，尽量咧整大啲个露台。 系啊，啲露台有啲玩到好夸张嘅，即系我哋建筑业都啱讲噶啦，即系佢咧有个露台啦，但露台假嘅，之后然后佢将个地板咧延伸咗出去，即系有个延伸嘅感觉啦，咁就即系突咗啲出去，咁搞到好似你个露台嘅一啲部分咧，其实系嗰个室内嘅空间，咁然后一啲活动嘅板咧就搞，咁就搞到好似露台同里边咧系连埋，咁其实咧嗰个感觉咧就有啲似阿 Stan 中意讲咧日本日式建筑原则啊，即系佢有一个位咧系两样中间，咁但系好似又系食埋落去卖楼嘅一部分咁。 嗱，咪但系当然政府系有一个规限嘅，即系你唔能够起个哇好大好大夸张嘅露台或者好大好大好夸张嘅窗台啦，政府系有啲规限嘅。不过咧，而家出现咗一啲问题咧，就系话喺一啲唔合理嘅情况之下咧，啲发展商都仍然会做呢啲露台啊，呢啲咁样嘅嘢。譬如嗱，近排好多时大家睇一啲纳米楼咧，都会见到个情况就系话，佢嗰个工作平台咧要喺个浴缸嗰度出去 嘅。 咁呢啲系根本系唔合理嘅情况嚟噶嘛？你如果话到个积咁细，你根本就唔应该加嗰个工作平台落去啦。但佢点解加埋咧？就因为个工作平台可以赚钱啊嘛。所以喺一个咁唔合理嘅情況之下，你要跨過個沖涼嘅地方先出咗去嗰個工作平台，呢啲就係一啲佢為咗即係賺更多嘅錢而做出一個唔合理嘅情況出現啦。嗱，咁所以呢個概念咧就係話，我哋成日都所講嘅發水樓就係呢樣嘢啦，就係話你本應你有個可建樓面面積嘅限制，不過政府因為俾咗一啲嘅優惠，你可以發大啲，你可以再起多啲咯。咁所以點解咧之後咧政府咧就要求？喺嗰個即係賣樓嘅情況裏面咧，清楚列明呢啲嘅面積啦，即係究竟幾多係平台，幾多係露台，幾多係工作平台，係俾即係買嘅人知道係其實幾多咧係發大咗嘅面積，幾多係真係實用嘅面積啦。 咁啊，依家我哋睇嗰啲售樓說明書啊，嗰啲咧有曬成個單位面積，即係嗰個平面圖喺度，有曬所有尺寸啊，個露台係幾多幾闊啊，幾長啊等等，即係呢啲尺寸，即係 因为我即系年资尚浅啦，即系之前系冇嘅，系唔需要提供呢啲资料噶，系嘛？ 之前咧只系一个好概括嘅概念，就系话建筑面积同埋实用面积， 实用率添啦。之前讲 吓，即系你用个建筑面积同实用面积计个实用率啦。咁、但系咧，其实你唔系太清楚，你自己买紧嘅嘢里边咧有几多系啲乜嘢嚟嘅？有几多真系你个单位？几多系因为公共嘅空间而大家 share 嘅？或者几多就系呢啲咁样加落去嘅露台啊、窗台嘅？咁而家政府就清楚啲啦，希望即系你列明出嚟。你起碼你俾錢出嚟嘅時候，你知道自己買緊一啲乜嘢嘢。 即係喺80年代嘅處境咧，當時香港人咧就覺得有個露台係好嘅，即係曾經咧大家都羨慕，即係有個海或者有個海景，然後就有個露台，咁就係叫做咧住得高尚嘅一個目標。咁所以80年代係有一種咁嘅觀念係深入。 依家我都覺得 深入深入好嘅。但係到千禧年，大家都覺得嗰啲露台係揾笨啊嘛，即係你發覺原來整咗出嚟之後，其實嗰樣嘢就已經唔係以前嗰種。是 benefit, 变咗成为一个佢哋卖俾你贵啲嘅一个利益。咁当然心态会有啲唔同嘅而家。即係大家都諗啊以前最初啊有一个好大嘅窗其实係好嘅一间房间。咁但係而家会觉得我变咗个窗系攞嚟瞓窗台咁就变咗歪理。咁所以呢个演变系咪真系好咁其实都背后都睇其实发展商其实起楼都系以赚尽为目标啊定系其实都系想有一个更好嘅居所。可能呢一个即系我哋今日讨论嘅问题所在。 以投资者嘅角度去要求赚到尽系合理嘅。 系啊。 但系问题即系我就觉得你即系出咗嚟嗰个设计咧起码要系啱人住嘅先啦即系你系合理嘅情况之下去赚钱啦。即系头先所讲嘅譬如你跨过浴缸出去平台咁呢啲真系有违。一個正常人生活所需嘅習慣嚟噶嘛，咁呢啲係即係唔合理嘅情況我自己就覺得嚇。 嗯，究竟中唔中意窗台或者中唔中意露台咧？咁呢啲都可以各自有各自嘅喜好啦嚇。咁、但係我哋之後咧再會同大家講下即係香港嘅其他嘅建築嘅發展啊。咁呢個咧留翻我哋下一個禮拜一啦，夜晚九點至十點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咧，再同大家講啦。咁我今日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見，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